里是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创可贴音乐播放器，在运动中零负担的享受音乐。 老外特别爱运动，记得美剧里经常能看见帅哥美女一大清早就会带这个 MP3 之类的开始晨跑，可这是拍戏。如果搁现实生活中，如果打算出门慢跑，多带一张纸都会嫌重。所以今天咱们三 C 潮流生活馆就为此带来了一款长得像创可贴的音乐播放器。可别小看了这小玩意儿，它既有创可贴小巧的外形，又有音乐播放器的功能，可以贴在衣服或者是皮肤上，中间的音符就是开关键。由于这个创可贴播放器很小很小，所以它是不需要耳机的，因为覆盖在它四周的柔软的超薄扬声器就是它的 mini 音箱。当你运动的时候，就能听到由此而播放出的美妙音乐。而最科幻的是，设计师还在这个播放器的背面增加了一种热电转换条，当它被贴在皮肤上后，就可以通过体温获得电力。面对这样一款小巧实用又环保的三 C 潮流产品，想不被它吸引都不可能哦。 有态度，爱生活，我们都爱三 C 潮流生活馆。 和你在一起，日子

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一想，不肯睡去。记忆它总是慢慢的累积在我心中，无法抹去。为了你的承诺，我在最绝望的时候都忍着不哭泣。 是赚出来的，财是理出来的，理财智多星。 智多星，我一看到基金收益下滑，就总想调整自己的配置，次数多了，朋友就说我这样不好，可是收益不好，不就是说明配置出问题了？ 的确是有些不太好，因为会影响到你的总体收益水平。事实上，想要调整基金配置，主要有两种情况。第一种情况是你的基金不赚钱，甚至还赔了，而这里首先就说明你选择基金的标准有问题。那么要如何选择靠谱的基金呢？其实评判一只基金好坏，通常是看以下几个方面。一、累计净值。累计净值体现了基金从成立以来所取得的累计收益，再结合基金成立时间考虑，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明基金的盈利能力。二、基金规模。从静态上看，比较适中的基金资产规模在30亿到50亿元之间，而从动态上来看，当基金规模增大，盈利能力没下降，说明基金经理管理水平稳定；反之，则说明基金经理面对基金规模扩大的调整能力较差。 赔钱我倒没有，就是收益实在太少了。 你的这种情况就是我接下来说的第二种，基金赚得太少。其实一只基金如果长期以来表现都能优于大盘，说明基金经理对这只基金的管理是积极有效的，也就是说这只基金表现不错。而如果一只基金在一段较长时间，比如3至5年里的涨幅都能高于同类平均水平，那么这只基金至少就可以先进入你的候选基金池，然后再通过其他各项指标进一步判断。相反，如果一只基金长期表现不佳，几乎总是在行业平均之下，则不适宜投资。因此，你在调整配置之前，最应该先做的事是要将手头的基金和看中的基金好好过一遍，判断是不是适合投资。理财智多星提示，除了判断基金是否适合投资，基金经理的水平也是十分重要的，意味着关系着基金的运营打理。因此，朋友们选择基金的时候，也要好好考察其所属的基金经理。 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怎么样也飞不高，也许有一天我栖上了枝头，却成为猎人的目标。我飞上了青天，才发现自己从此无依无靠。每次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总是睡不着，我怀疑是不是只有我的明天没有变得更好，未来会怎样，究竟有谁会知道。幸福是否只是一种传说，我永远都找不到。我是一只小小小小鸟，想要飞呀飞，注定无处可逃。当我尝尽人情冷暖，当我决定为了你的理想燃烧，生活的压力与

驾驶证带着呢，安全带扣好了，目的地爱车宝典出发。 在购买新车，特别是购买进口轿车的时候，你会发现有些车的外表脏兮兮的，其实这些脏东西都是一些保护性的蜂蜡，它们的作用主要是为了抵御运输途中对新车车漆造成的损伤，所以新车买来以后都是要清除蜂蜡的，这个过程就是传说中的开蜡。在给新车开蜡时，有的人图省钱，会直接用原有的车蜡对面漆进行研磨和抛光，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让人崩溃的，因为新车原有的车蜡早已经被污染变质了，没有了任何的利用价值，更何况车身上又沾满了灰尘和沙粒，如果你再用新车原有的车蜡来研磨，反而会使你的新车破相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购买专门的开蜡液，用最软最干净的洗车海绵或毛巾，先把爱车冲洗干净之后，再喷上开蜡液，慢慢擦拭。爱车宝典专业提醒，新车开蜡是十分有讲究的，可千万不要为图省钱或者野蛮施工，否则后悔也来不及了。 爱车宝典，让你行车一路顺畅。 一些莫名的焦躁，你离我远远远

帅，又不能崇拜，拜托我只需要我的爱，嘴唇涂上性感的色彩，傲性竟然自己更期待，超自信年代，我是大牌，全世界都在跟着我摇摆。 简单一点，音乐轻松一点，生活快乐一点，简单生活体验。 美国作家欧亨利在他的小说《最后一片叶子》里讲了个故事，病房里一个生命垂危的病人从房间里看见窗外的一棵树，树叶在秋风中一片片地掉落下来，病人望着眼前凋零的落叶，身体也随之每况愈下，一天不如一天。他甚至认为， 当树叶全部掉光时，我也就要死了。 一位老画家得知后，用彩笔画了一片叶脉清脆的树叶挂在树枝上，最后的一片叶子始终没掉下来，只因为生命中的这片绿，病人竟奇迹般地活了下来。简单生活格言，在树上画了一片树叶，对于画家来说只是个简单之举，但却让一位绝望的病人起死回生。生活中，也许你的一个简单的问候，一个简单的行动，哪怕是一句简单的谎言，就能给他人带来一丝希望，甚至是生的希望。人生可以没有很多东西，却唯独不能没有希望。 今天我随便跌倒，终得到了释放，疲倦后人像满深尘埃，